现经典。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北五环仰山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同时呢，北五环来广营桥东向西方向也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你们回来了吗？哎呀，我真的想喊一嗓子，因为想招呼招呼那些歇了好几天呢，出门没有在北京待着的，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之前没有听我们节目的，总之呢要招呼一嗓子啊。 下班了各位，然后如果说你还没有从旅途当中的这个忙碌缓过来的话，今天可以下班好好犒劳自己一顿，回去洗洗睡了。 犒劳自己一顿，你这么一说感觉现在我们要开始发盒饭了，你知道吗？ 我每天都忘不了吃，你知道人早上来不及吃饭，晚上这值班的时间又正好错过了晚饭。 哎，辛苦了， 你看我都瘦了。 这真没看出来，这是啊， 生气 可能是因为是这个直播间的这个光影的原因，待会儿让我仔细的来度量度量啊。如果要是觉得你瘦了的话呢，我可以考虑让我们的这个各位听友们给你好好的补偿一下，对不对？ 怎么个补偿法？ 就是把大家出门带的剩下的东西全都送给你。 嗨 嗨，好吧，从第一首歌开始，我们先送一首歌给下班的朋友们，好不好 ？Goodbye World， Goodbye World， 再见工作。 其实昨天静瑜已经和我开始我们的这个娱乐装牌了哈，对，但是今天呢，可能对于很多已经又开始上班的朋友来说，才是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对，所以今天早晨的时候，其实有人就有点分不太清，今天到底周一、周二还是周三呢？ 嗨，反正这个小长假是结束了，很多人抱着不舍的心情回到了工作当中。不过我们要安慰大家一下的就是， 哎，再上33天班哈，我们会迎来端午小长假了。 还有，哎，真的吗？ 对，端午小长假还有44天，但是你把这个工作就是双休日减掉，叫再上33天班就可以了。 哦，这样， 期待一下吧， 心情好很多哈。现在就出发，现在就盘算起来哈。 纯净的天空，鸟儿不必躲恋人的追杀。Baby don't cry, baby don't cry。背上行囊，现在就出发，寻找心中盛开的花，现在就出发。现在就出发。想去没有人像格里拉，那儿应该有纯净的天空，鸟儿不必躲恋人的追杀。 Baby don't 时的笑容和真实的想法，你也不需要为谁而虚假。 1, 2, 3, 4 Baby don't cry, oh baby don't mind, 这歌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啊？工作日刚刚开始，我们就说现在就出发，什么意思？ 就是再上33天班，加油苦干33天，为祖国健康奋斗50年。 你怎么不说现在就开始？啊，对， 计划一下养老的 事情。我突然觉得这么说不太合适。我们要奋斗啊！对对，要奋斗啊！这个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嘛。所以说，其实大家呢，可能也会在下一个假期来到之前，再努力的工作一段时间，总不至于真的说现在就出发，然后呢休33天假吧？是不是？来自于土布叔叔是吧？是这么叫？ 是土布叔叔乐队、啊，现在就出发， 对， 朝着这个夕阳西下的方向。夕阳西下，哎，又是我们片头的这个 rap 的部分了。 断肠人在天涯，他出来的快，好吧。 今儿天儿特好，蓝天白云啊， 就是、 看着人心情就很舒畅。 那、你因为知道昨天晚上好像是不是还下雨来着？ 对，下一阵雨、啊，刮了一阵狂风。 对对对，完全不知道啊，不知窗外事。其实昨天晚上我是熬了个夜啊。看了一场球，是欧冠的那个半决赛 啊， 然后皇马是最终挺进了这个决赛啊，所以今天是稍显疲惫，但是没有想到说，哎，到中午的时候发现这个头顶的大太阳，蓝天白云的，顿时你的心情就好了起来。 嗯，所以我装作很了解的样子问，是你喜欢的球队踢进去赢了，对吗？ 对，你还好没有问我说，请问皇马是什么马？ 是黄色的吗？ 为什么不是白马？他们队不是白色的。 哎、 okay, 啊，我是知道皇马了，很厉害，就有很多很厉害的球。梅西是吗？ 对，梅西 露出了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没关系，梅西是巴西球员吗？ 是吧？ 是吧？ 是阿根廷的吧？ 你了不起，还知道是阿根廷的？ 厉害，毕竟我们马上早上要跟晚上一起， 哎， 联袂要做这个世界杯的节目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哎，请敬请期待，我们在世界杯期间呢是早晚联动，有我们的特别节目推出啊。 嗯、 那大家也轻松轻松吧，因为可能今天的心情状态呢，虽然天气好，但是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疲态。假期刚结束，但是最近你知道我看了一个小视频，特别逗，就是说有一位宝岛台湾的小朋友，他不小心把这个口香糖，就吞到肚子里了。 小时候应该都有吞过， 是，但是那小朋友就以为说吞了口香糖会死掉，所以那当时那个表情特别绝望，但是很好玩，很萌。 我差不多可以想象，因为我小的时候把西瓜籽无意中吞到肚子，然后我就说爸爸爸爸怎么办？我爸说没关系啊，那个反正会长出一颗西瓜的。当时那个眼睛真的 是你在寻求爸爸安慰的时候，他居然还这样说。 对啊，我爸特别一本正经的跟我说、 啊、 说来年会长一个西瓜，你再吐出来，咱们切了吃掉。 天哪，其实这个我要我说的话，我也曾经被吓到过。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曾经把这个不小心把这个耳朵里的这个东西啊，就不说耳屎是吧， 嗯嗯， 不小心吃了，哎，完了，这个家长会说，哎呀，这不得了了，这孩子要变哑呀。吓唬你，你不能吃啊，不能吃，吃了会变哑的。 但是你看看老白现在这么的巧舌如簧， 你想说是吃多了是吧？啊，不能这么说啊！ 别别别， 素质素质， 对不起。 哎，小的时候有没有不小心吃到过什么很特别的东西？ 嗯，而大人为了担心小朋友乱吞东西，每次就会编一些谎言，比如说像吃了一些类似于像西瓜籽啊，或者说樱桃核之类的东西，他就会骗你说你肚子里会长树，它会发芽。 哎，就是因为可能大人也是，就是当时因为小的时候可能担心你把这东西吃进肚子会不太好吧。啊，所以，嗨，这些谎言到底是什么？怎么形成的？为什么我们还会信以为真？真的 就喜欢吓唬我们小朋友。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聊这个吗？ 就问问大家吧，就是我们俩刚刚有说吃了西瓜籽啊，或者说吃樱桃核之类的这些东西，想问问大家小时候吃过什么奇怪的东西到肚子里吗？ 我反正我至少 奇怪一点的， 我至少先报告一件事情，就是我曾经真的吃过那个书纸。 纸， 对， 为什么逃避写作业把它吃掉？ 没有，着急背单词实在是背不出来的。看看吃进去有什么效果？ 吃进去，哎，你知道，就是因为小叮当当时有那个记忆面包， 哎，对， 用那记忆面包拍一下，我还真拍过，也吃了。 你所以说就被骗了，信以为真嘛，对不对？ 但到现在， 还有吃墨水了，估计、 有变聪明吗？各位， 救护车哇哇的赶到，我当着晕倒，好把你吓一跳，摇摇。 悄悄拒绝味道，爱情上口香糖该吐掉。你喜欢东搞西搞搞，我把你修掉，你没什么大不了。忘记你比爱你还容易，既然爱没有甜蜜，我不想再吵来吵去，再骗来骗去，算我倒霉总可以。失去你比努力还容易，虽然说比较 lonely， 我可以嚼巧克力香糖，回到了街上，随心所欲。希望天突然下冰雹，救护车哇哇地赶到，我当街晕倒，好把你吓一跳。摇摇悄悄拒绝味道，爱情上口香糖该吐掉。你喜欢东搞西搞搞，我把你修掉，你没什么大不了。忘记你比爱你还我不想再吵来吵去，再骗来骗去，算我倒霉总可以。失去你比努力还容易，虽然说比较 lonely， 我可以嚼嚼口香糖，回到的街上，随心所欲地去流浪。我爱你，我想你，眼睁睁看你消失，我绝对不想沉溺下去，为了爱可怜兮兮没骨气。忘记你比爱你还容易，既然爱没有甜蜜，我不想再吵来吵去，再骗来骗去，算我倒霉总可以。失去你比努力还容易，虽然说比较 lonely， 我可以叫香港回到的街上，随心所欲地去流浪。 这首歌是来自于梁咏琪的口香糖。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此挽留变成了相拥，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很多人都很喜欢在下班路上听到我们这个片花，总觉得听完之后明天就不用再上班了。好养你啊！对，好，谢谢你们喜欢就好啊。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会让你想到自己的童年，或者说呢，会想到自己年少不经事的自己啊，纯真的，有点傻的，有点天真的自己。对，因为我们可能从小都是这么一路被，不是被吓大，还是被骗大的。对，家长可能会给你各种各样的一些善意的谎言啊。 对，一个是我是哪儿来的，垃圾堆里捡来的，发大水冲来的。 啊， 还有就是吃了这个西瓜籽之类的东西啊，他就会骗你，会发芽啊等等。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家长这么说呢，我倒真觉得是不太好的一件事情，容易让一个孩子没有安全感，以至于说我听这个垃圾堆的这个谎言呢，听了很久之后呢，就是在变成少年的很长一段时间，每次走过垃圾堆的时候都会往里看一眼。 有一种家的感觉，是 在找，哎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有朋友发来微信，比如说优夏，他说小的时候一边写字儿边吃东西啊，家长就说呢，这个不能吃东西，否则就会把字儿吃到肚子里，就不认识了啊。 嗯，但是优夏这个跟老白挺像的，就是看到不认识的字儿，就把那块抠下来吃了，以为就可以认识那个字儿了。 就爱吃书哈、啊，吃得很透啊。好，今天呢这个话题大家随时参与，就是你小时候曾经被家长怎么骗过啊？ 或者不小心吃到过什么奇怪的东西到肚子里。 嗯，我们的互动方式依然是在微信公众平台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假期归来，我们简单了解一下五月份新开播的电视剧。 首先呢是这个张翰跟张钧甯主演的电视剧《温暖的弦》，如果您是这个晋江文学的狂热爱好者哈，应该会很熟悉它了。 了解了解啊。 对，这是一个热门的网络小说，讲的依然是这种霸道总裁爱上我的爱情故事。 爱上你吗？那你是自己给自己定位了一下。 玛丽苏啦，玛丽苏啦，就大家都很喜欢看这种。 对啊，哎，这个原本定的男主角好像是黄晓明先生啊，不过呢中途变动了，最后定成了张翰哈，这么一改。 啊，基本上画风差不多。 就更杰克苏了，知道吧？是吧？是这意思啊？ 玛丽苏啦。 还有杰克苏嘛？对 啊，对，基本上都属于那种狂卷邪魅挂的。 啊，反正呢，后来你知道黄晓明，因为他后来演了那个《琅琊榜》第二集，萧平章那个角色，他其实已经洗刷了一些霸道总裁的恶名。 对 啊，张翰其实也是《战狼二》里面演了这个纯真的有点这个愣愣的青年。对对对，啊，这部戏突然又把他打回了原形。恭喜张翰， 可以再去看一看哈，这个《温暖的弦》，张翰跟张钧甯主演呢。还有另外一部电视剧《远大前程》的番外篇，因为之前的时候这是陈思诚监制啊，而且主演也都是人气超高的小生，比如说刘昊然呐、钱浩啊等等。这一次呢，他们这个番外篇也是陈思诚监制的，然后把故事背景放在了天津，依然是有六集，短小精悍，可以关注一下。 先来推荐这两部，大家自己来去选择观看。好，来来，轻松一下，我们听点这个舒缓压力的歌。哎，其实有时候抱歉，有时候偶尔会放一些让人心情不好的忧伤的歌，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多一些这种，哎，节奏很明快，听了以后可以跟着摇摆一下的。 Fuse, that's Katy Perry, Calvin Harris. Do you like getting paid or getting paid attention? You mix the wrong guys with the right intentions. In the same bed, but it still feel long distance. You're looking for a little more consistency. But when you stop looking, you gon' find what's meant to be. And honestly, I'm way too done with the hoes. I cut off all my exes for your X and O's. I feel my old flings was just preparing me. When I say I want you, say it back, parakeet. Fly your first class through the air, Airbnb. I'm the best you had, you'll just be comparing me to me. I'ma add this at you. If I put you on my phone and upload it, it'd get maximum views. I came through in the clutch more than lipsticks and phones. Wear your fave cologne just to get you alone. Don't be afraid to catch feels. Don't be afraid to catch these feels. Right up. 感觉不错啊， 互相之间很有感觉，男女之间这样的一种对唱。然后如果没有中间那段 rap 的话，会很想学这首歌。 对， 不够给你找一个人一起学这首歌，让他来负责这个 rap 部分啊。 哎，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的片头的这个就不错。 一个人有老白呀， 对， 简单哈，易学，大家应该都学会了吧？如果没有学会，可以多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好，我们继续来推荐，刚才是两个电视剧的事儿，现在我们继续说一个，这个叫什么什么 《莽荒纪》？ 《莽荒纪》，他说是《蛮荒纪》啊，说错了，刘恺威和王鸥来主演的。嗯 嗯，就是在安徽卫视开播了，这是一个仙侠玄幻剧。 对，听上去挺不想看的。对， 仙侠剧好像就不喜欢了。 对， 但是呢，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个签约作者他的名字叫我吃西红柿，听起来很普通，对吧？ 这个、和我一样啊。 但 就是作者的这个喜好和我是一样的。 你也吃西红柿， 我也爱吃西红柿。 嗯， 这他有什么特点吗？ 他特别厉害，就是说，因为你不太喜欢看玄幻剧， 啊、 不了解 对对对， 因为他真的点击率很高，哎、所以他。单纯的依靠写玄幻小说就跻身了网络作家富豪榜、 哦、厉害 富豪榜 真是就是有不少人给他送西红柿 以后再也不愁吃西红柿 依靠卖西红柿发家致富啊但是因为你知道现在这个玄幻的这个 IP 实在是太多了但是大多都是抛该啊就是要不然抠图啊然后特效又非常非常的低价低廉这么多年其实大家其实应该也学会或者说也应该去明辨是非了对不对 嗯但不过这部剧哈为什么当时引起了一阵阵波澜呢大家再看一下他的主演名单吧就刘恺威跟王鸥就因为这部剧他的剧本是夜光的据说当时我就只能说到这里了、嗯 这个玩笑开的啊啊！好，那本周开播的新剧就是这样了。再过两周，还有一个是陈坤和万茜，两个人的演技应该都在线。这个谍战剧叫《脱身》啊，这个还是比较让人期待。同时会登陆东方卫视和北京卫视。 嗯，大家都很喜欢陈坤，那他这九年的时间其实都是在大荧幕上演出的。那这一次是回归电视作品了， 《 脱身》也是一个以民国为背景的谍战故事，并且会在剧中分饰两角，演一对双胞胎兄弟。 啊， 哎，听起来会有点像去年的那个大热的 IP《白夜追凶》嗯，所以期待一下吧，哈。好了，现在做个白日梦。 我们要在一起，在一起不分离。世界有时不太美丽，我们才要相依为命。渴了喝雨，饿了吃鱼，活在快乐的白垩纪。大太阳一天天一圈圈不停地旅行，我们也呼哧呼哧一步一趋，跟着他的踪迹。当你说累了，想躺在草地上看星星，拉着我，我们去银河系。

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 这个春天有好音乐和我们的祝福一路相伴。 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小朋友的眼睛里。 娱乐最王牌，娱乐最王牌，和你一起寻找春天。 好了，继续带着发现春天的眼睛，在这个春天的末尾啊，有着这样的蓝天白云的好天气，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各位好，我是鲸鱼。 好了，五一的假期就是又结束了啊，但是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假期里面都玩了些什么，都干了些什么。一般来说其实都是出去玩，对吧？ 对 啊， 也有像我这种喜欢宅着的。昨天不是我们问了一下大家哈，分两类，像老白这样只要有假就一定要出去不负春光的人。 对，一定得出去，哪怕在外面站着都行啊。 还有像我这样只要有时间一定就是跟沙发紧紧粘在一起，什么也没不能把我们俩分开的。 对，但是其实我是想说的是，咱们可能选择的是不一样的一种假期的方式，但是最近其实我觉得在假期里面有一些朋友尝试了另外一种在假期里面来开心的方法，我觉得特别好玩，推荐给大家。 对，就是我们有一个美摄 APP 当中有一个好玩的东西叫做秒变水滴。 你听说过吗？ 秒变水滴。 对，我简单给你解释一下哈， 什么叫秒变水滴？ 就比如说我现在拿手机在拍你，打开我们这个美摄 APP，你双脚一跳，哎，老白突然变成了一个大水滴。 嗨，这么神奇吗？ 特别好玩。对， 就是你的意思是你拿这个美摄 APP 然后对着我拍。 对，我对着你拍， 然后我在空中我就消失了，我就变成一个水滴了。 对， 哦， 白水滴。 嗨，啊，挺好的。 是啊，就老白没了，大变水滴，以前大变活人，现在大变水滴，我觉得挺好玩的， 特别棒。其实我觉得就是运用了这个美摄 APP 强大的视频的制作功能，不用特效，然后呢其实就可以出来你刚才说的那种很神奇的效果。 对，这是个一秒变水滴大赛，上面有很多的视频，包括还有美摄 APP 当中有很多小伙伴，如果你不会的话他们有一些教学视频，一学就会，特别好玩。所以待会儿我就把老白变成水滴怎么样？ 好好好，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白水滴，好吧。啊，这个我觉得太有意思了，就是还有一个一秒变水滴大赛，我觉得有兴趣的朋友其实也可以回家去试一试，去参加美摄 APP 的这个一秒变水滴大赛。哎，真有朋友，如果你们已经参加了，或者说已经拍过的，用这个美摄 APP 拍过的话，也欢迎你们把这个视频发给我们，让我们这个开开眼界，好吗？ 对，给我们秀一下，给老白展示一下哈。依然是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好了，这样的好天气不负春光，我们也要去送上好歌。这是来自周笔畅的《 笔记》。 我看见天空很蓝，只想你在我身边的温暖。生命有太多遗憾，人越成长越觉得孤单。我很想飞，多远都不会累，才明白爱的越深心就会越痛。我只想飞，在我的天空飞，我知道你会在我身边。回忆的画面，记录的语言，爱始终是你手中长长的线，载着我的想念飞过了地平线。你温暖的笑脸还一如从前，回忆的画面，记录的语言，你说要我学着想你在我身边的温暖。生命有太多遗憾， 成长，越觉得孤单。我很想飞，多远都不会累。再明白，爱得越深，心就会越痛。我只想飞，在我的天空飞。我知道你。 二环路全长32.7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65.3公里，五环路99公里。人保直修车险送你100公里，即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100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了。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012345678。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水滴。 他是刚刚被我变成了水滴的老白。 对对对， 我就是把他变成水滴的静宇。 对，又变回来了啊。行吧，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尝试，也把视频也可以发给我们，让我们一起来这个学习学习啊。另外接下来说的这个事情呢，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正在进行的一个叫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最近两天呢，我们收到了一首很特别的投稿作品，我们先来听一听静瑜为大家演唱，不是来叙述的这个歌词。 对，站在云端里看美丽的城市，这辉煌灿烂的文明历史记忆了多少故事，感受今天的变化，未来是一首情诗，就听到人类的呼喊，爱 AI 北京。这已经是我今天第二次朗诵它了。 好，是吗？啊，对对，其实就是如果我们这一段收听节目朋友没有听我们早间的话呢，我们要介绍一下，其实这首作品叫做 AI 北京啊，它不是一般的一个作品啊，它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小兵来创作的。 嗯，那就是微软的这个 AI 机器人小兵，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哈。诞生四年以来呢，很多人可能找他聊过天，他还会写诗。这次他是给我们投了一个稿，哎，歌唱北京，就是刚刚的这首 AI 北京。不知道为什么哈，就听到他这个词，感觉还挺押韵的，让我莫名想到了我爸的偶像，极致歌王张帝老师。 就是那个随时都可以来一段， 对，你给他个主题他就可以来给你一段押韵的。 哦， 但是那个张帝老师啊，是凭借着自己过人的这个反应能力，但是小兵呢，他确实是有这个，因为是 AI 机器人嘛，他是分析了很多首很多首，就是 是 人类超过1000万行的歌词，完了之后呢才生成出来了这样一首 AI 北京。 对，就是大数据出来的东西可能会避免一些尴尬，比如说张帝老师的东西，有的时候啊，我说有的时候sometimes 啊，但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比如说夸一夸金鱼今天吃着梨什么，就是你会感觉就是为了去强硬的去制造一个押韵， 就一定要押韵，就恨在说，哎，张帝老师为什么不晚生个几十年就可以去参加中国有嘻哈，然后这个时候张帝老师只要一出现的时候，旁边屏幕单押双押， 对，对 32押， 是啊，中国新说唱啊，现在改名了。 嗯， 然后这个其实说完这个小兵，他下一个目标其实就是作曲了，因为这个王永东博士也是说，他这个在进入研发阶段之前呢，其实工程师也专门向词曲作家这个专家请教过，比如说歌词是怎么构成的，然后怎么去旋律搭配啊等等吧。嗯，最后然后呢再把它这个编码啊编成代码交给小兵。 对，小兵之后他可能也会唱，我就去全包圆服务了。 嗨，反正这个之后呢 AI 北京配曲完成之后呢，小兵也去演唱，然后呢也有这个网友们会有自行上传的一些图片量身去定制这个歌曲，对吧？啊，了解了这么多，我们再来听一听小兵写的歌词，看看感受会不会不一样了。要第三遍。 站在云端里 我这时候看美丽的城市，辉煌灿烂的文明历史，记忆了多少故事。接下来要变小兵的语气，感受今天的变化，未来是一首情诗，就听到人类的呼喊，爱北京。 后面这个还挺像的。Legend of the Phoenix, all ends with beginnings. What keeps the planet spinning? The force in the beginning. Love.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送了一首歌叫做 Get Lucky， 送给正在路上的朋友们啊。今天是5月2号，据说今年呢流行在5月2号的0:13:14来表白啊，这凑热闹的人总是那么多。 就有一句话说，找对了人每一天都是情人节，还没有找到人的只能看着人家每天过节。 哎呦， 就像今天5月2号，你就觉得刚刚那双数字连起来算什么，就是5201314、 总有人去凑这些热闹嘛。对，这个梗其实已经不新鲜了，因为好像2012年的时候，其实这个就微博上啊，当时还流行微博，就有这个桥段。6年过去了，然后呢其实只是换了一波需要表白的年轻人而已嘛，对不对？其实更早啊，就更早，可能静瑜是不是就不太了解了？1998年哦，整整20年之前，当时还流行这个，就是 BB 机的时候 ，call 机的时候，当时呢，就范晓萱啊，小萱萱就唱了一首叫《数字恋爱》，当时就有数字去表达情谊，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汉显，最早数显嘛， 那就只能一串数字过来。 对，你要去分析半天，跟那个解码似的。 这什么密码？我看一下啊，这个数字 摩斯代码， 对， 学会了才能写情书。 对，现在想想好像还真的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呢啊。所以你看，其实表白这件事情跟时间是没关系的啊。什么年代，其实都有各种各样的一种表白的方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在今天的0:13:14表白的时候啊，这个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当然我觉得说比如说你在0:13:14表白的时候，可能真正人家有恋人的人，人家已经相拥着入睡了，所以只剩下你自己在 人已经渐渐入睡了。但是我们想说的是，刚才说每一波年轻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青春的爱情的年代。 嗯，那也问问大家吧，你第一次表白用的是什么方式呢？给我支个招吧。 反正有兴趣回答一下的话，可以来发微信到我们的白姐 FM。 顺便我们来回忆一下这首歌，来自于范晓萱早在20年之前的作品，用数字去隐晦的去表达心中的感情，各种各样的含义都在数字里了。 在15543里，都是我生你，20是我爱你，00是杨可惜，在15543里，都是我生你，20是我爱你，是要可惜。我像是在真的是数字恋爱，盲目说活人要对彼此表白，想你爱你是那么简简单单，拿起电话心意就传到我这儿来，在15543里，都是我生你，是我爱你，00是要可惜，在15543里，都是我想你，520是我爱你，00是要可惜。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白给100块的预热题的时间，请各位做好准备。马上我们让静瑜来为我们出一道题。 报告，发现目标，车辆坠入深沟，司机伤势不明，我们正准备降落。 医院已经联系好，随时抢救。 危机时刻，分秒必争。中国人保现已全面升级直升机救援服务，投保车险符合条件，急送直升机救援服务，快速到达指定地点，配备专业医疗团队，为生命开辟绿色通道。还有全国范围无限次道路救援，地空协同，放心保障。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好了，接下来问题出来了，请大家仔细听一下这首歌的前奏。 是的，昨天有一首老歌哈，今天依然是一首老歌，来问问大家，这首歌曲是《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吗？是或者不是？ 对，是不是《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或者是插曲？范围再扩大一些，是或不是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发送到白杰 FM 就可以了哈。 这时间白给100块的预热题哦。 嗯，我们奖金昨天那个朋友是因为 200， 对，挑战失败，那今儿是300了啊。期待今天能够把电话打给你，听到你的声音。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At the tone, 'cause today I swear I'm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方向，西二环阜成门桥到复兴门桥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第二个小时，现在是18:02，我是白洁， 我是静瑜。 对，前面一个小时我们其实已经不能说致敬啊，只能说是要跟很多今天已经开工了的、已经开始上班的朋友说声辛苦了，此时要跟大家问候一句下班快乐。 昨天是劳动节，今天已经投入到劳动当中，那现在开着车行驶在北京啊， 对， 看着夕阳西下，车水马龙，华灯初上，收听着娱乐最王牌， 哎，心中是不是有些许的惆怅之情呢？但是我们接下来就让你这个惆怅之情好好的消散消散，也马上要进入到今天的白给一百块了。我们麻烦这个静瑜再把题目说一遍好不好？ 是，刚刚又给大家放了一遍这个一首老歌的前奏哈，考一考大家，问的是我们刚刚放的这首歌是这叫什么来着？我反应一下、 射雕英雄传， 射雕英雄传，差点把正确答案说出来。 对， 是射雕英雄传的。我突然发现我已经把正确答案说出来了， 是《射雕英雄传》的， 好蠢啊我！ 插曲或者是主题曲吗？ 是或者不是？ 对啊， 发送“是或不是”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白洁 FM。 对，刚才都是干扰的因素，大家不要不要这个被打扰啊！我来哼一下好不好？就是这个歌的那个内容的部分。哒哒哒哒哒哩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哩哒哒啦。哒滴哒哒哒哒，别调台，别调台，马上就哼完了。哒滴哒哒，好，差不多就这样吧。 迅速转换一下画风啊！刚刚老白哼了些什么，其实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不重要了，就只要告诉我们是不是《射雕英雄传》的这个主题曲或插曲就好了。是或不是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到白洁 FM。刚刚上班有一种失恋的心情的朋友，请听过来。 只留下电话号码。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 洒，却叫我被太早放弃的，把过去传说成一段神话，然后笑彼此一样的傻。我们这么在乎他，却被他全部抹杀，越疼他越伤心，永远得不到回答。到底他怎么想？应该继续猜测吗？还是说好穿失恋的方法，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 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就在记忆里画两个叉。 希望接下来不要被我们画岔啊，因为每道题都希望你们能够答对，白给100块。照例到了这个单元，我们要这个让大家敲黑板啊，记忆知识点的这个时间又到了，奖金呢只是一个辅助啊。今天300元的现金红包等待送上，我们来看看第一位朋友是谁。 你好， 你好， 你好，这里是白杰和这个 AI 小兵。你刚刚那个声儿咋 ？AI 小兵，Hello， 你好吗？ 好啦，这是白杰的金鱼，哎。你还挺配合，这是什么大兵？ 对对对，来来介绍一下自己， 怎么称呼你？ 我姓梁，叫我梁梁梁相互就可以。 反手送你一首凉凉，是这个凉吗？ 嗨，拉一首凉凉是吧？啊，这个是微信的名字，我们对一下啊，因为都是真实的选择了我们微信的这个发来微信的朋友，所以我们要对一下，对照一下，看看是谁。是您的微信的名字是 MJ 啊 ？OK， 呵。就以为是 Michael Jackson 那个 MG 啊，简写，这么 Michael Jordan 哦 Michael Jordan 啊，哇，更厉害，喜欢篮球对不对？ 对， 好，我们第一道题就有关于篮球，好不好？ 好， 好，请是告诉我乔丹的鞋码是多少？ 你今天认真的吗？感觉到了我听不懂的环节， 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啊，就是表示不清楚，不知道啊，没关系，我们正儿八经的题准备好了，有没有信心？ 不清楚， 不清楚。那好吧，我们在几分钟之后确定你的心里面是这个温暖的，是热情的，还是凉凉的，马上就要见分晓了。加油啊！ 嗯，第一题呢，真的跟篮球没有什么关系啊。春天是吃香椿的季节，那老北京呢有一道菜是香椿过上面糊下油炸。那请问这种食物是叫炸香椿鱼吗？ 是吗？ 是还是不是呢？ 不是， 不用几分钟，几十秒以内就已经反手送你一首凉凉了。 不会吧？ 他心里面，他现在脑子里想，还在想乔丹的鞋码是多少，完全没有想到香椿鱼这事。你吃，首先你吃香椿吗？你吃吗？ 很少吃。 哎呀，好了，以后可以吃一下这个啊，就是把香椿，然后那个过上面，然后面糊，然后下油这么一炸，就是炸香椿鱼了哈。好了。第一题就错了，这没办法啊，这也不是你想的。 没关系，我只希望让我媳妇就可以了。 对， 好长时间看我们一直在回复，一直等不到。 对，今天终于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至少刚才那一刻电话被我们打通的时候，心里是不是开心的？是不是？ 我以为是什么骗子的电话。 谁妈骗子的电话？哎。我们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好吗？啊 ，FM 974，可能是骗 我。还在982竞选过主持人哦。 哦，对对对，你说的是哪个台？听不清楚啊啊！ 对，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频率，不清楚啊。但是还是谢谢你，谢谢你的参与，谢谢你啊， 谢谢。 谢谢谢谢。 我们要不要就是请你自己在电台里面为我们演唱一首《凉凉》？ 算了， 好，谢谢参与，拜拜， 拜拜， 好，我们打给第二位朋友了啊。 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我觉得现在他们两口子对话就是这个。老婆，你怎么愁眉苦脸的？因为你 炸香椿鱼都不知道。 就是我今天晚上罚你吃一大盘，对不对？好吧，这个其实不重要。刚才这位叫这个小 MG 啊，这个朋友可以把二维码截图，9.9的小红包的这个二维码的截图，然后呢可以发给我们。什么？第二位不接电话，是吗？ 嗯，那我们再开放一个名额吧。 他这个第二位名字我们要呼唤他一下吗？ 田 是田吗？田不接电话，那咸呢？还有辣呢？辣都不接是吧？那打给第三位朋友，接了吗？到底接了没有？我们及时通话和，因为隔了一个窗户，我们跟那个导播， 嗯， 啊，怎么什么情况？ 现在呢，应该是电话。 怎么感觉现在变成一个大型真人秀啊？ 三两块钱送不出去，着急。 对，电台 DJ 尬聊。好嘞，接通了是不是啊？好嘞，来，我们来让他进场。嗨，把收音机关一下。 喂，你好。 哎，收音机关掉哈。嗨，怎么称呼你？ 我姓王。 小王你好啊，你刚才怎么不接电？怎么不接电话呀？ 他以为你是骗子。 你也以为？ 不好意思，我刚才在忙。 哦，对，你不会觉得我们是骗子吧？ 我刚才那个是不是有个导播联系我？ 你的意思 不会觉得是骗子，就有点意外。 我明白了，导播的声音。 因为我们导播是骗子。无辜 的导播的声音，导播的声音。 没有开头打电话，我跟你说，海警方要不要了解一下？你别那个这个担心，我们这是白给100块，来自 FM 974，你应该也参与了很长时间了吧？ 对，应该是一直在关注你本人，因为你也应该是跳了好几个节目嘛，然后我一直， 我是那个 不，就是节目一直在转，但是一直是在啊，对对 对, 对， 然后我有一次曾经去那个。就是广播电台的时候，还在一层的那个大厅，还看到了你本人的照片，非常帅。 哦，谢谢。 老白大照片，哎，合个影啥的。 哎，待会儿你那个二维码的截图发一下啊，那个。好的价格转 老白今天不允许提前透题哈。 好了，这个前面的是我们这个寒暄一下，谢谢这位朋友的关注，也谢谢你支持，但是这并不代表着我将会透题或漏题给你，每一道题都是我们认真来出的，我们的编辑非常的负责任，接下来5道题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Ready Go。 历史上的今天，明成祖朱棣出生了。那么，朱棣，那么请问朱棣的年号是永乐吗？是还是不是呢？ 是吗？ 嗯，是。 是蒙的还是真的知道呀？ 蒙的。 哇，天哪！这历史题啊，确实啊，他的那个年号是永乐，他也称这个永乐帝啊。当时，哎，对啊，就是其实，在历史上呢，有很多的这个。我算是贡献啊，功绩等等啊。好，这道题答对了，我们来第二题。 来，请问一下，欧元呢是在欧盟十几个国家都通用的货币，那么请问摩洛哥这个国家使用的是欧元吗？是或者不是？ 请回答。 是 吗？可惜不是你。 没有关系，其实我今天主要的目的就是跟咱们这边连线， 哎， 然后至于能不能拿到钱，这都是小事儿。 对，他为什么啊？朱棣啊，对，是朱棣。对，我刚才说成我以为是你刚才说张帝 老师， 朱棣，咋咋分不清。好，行了，这个没关系，但是我觉得。特别开心的事情是我们的听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 对，其实已经关注老白很长时间了，今天跟老白 对 上话了。 对， 那么刘宇，你跟老白表白一下好吗？ 再说就假了。咱们 表白就有点不太好意思，因为孩子在身边。 哎，好，谢谢你的参与。 但是我真的很开心能连线到我，因为这个是我第二次参与。虽然我以前一直关注，但是没有就是发过就是咱们前提这个答案。然后每次发的时候，其实作为听众来说还是比较忐忑的，就是一不管答案对不对，但是就是觉得会不会抽到我，然后抽到我的话我会是什么心情，主要就是这个想体验一下，还是挺激动的。 谢谢这位朋友们，然后这个花了这么长时间帮我们节目做宣传，而且真是说出来，谢谢你啊，谢谢。 没错， 刚才那个题错了，我们也说一下吧。这个错的原因是因为刚才我们说的是摩洛哥啊，其实摩洛哥在非洲，它当然不是使用欧元了，但是有可能我们会把这个摩洛哥和摩纳哥呢，这个在概念上有一个混淆， 傻分不清楚了。 哦， 好，谢谢你， 那我就记错了。 重在参与有9.9的小红包，二维码截图稍后发给我好吗？ 好的，谢谢， 再见，谢谢你。But then I keep bleeding, keep fading love, I keep fading, keep fading love。 哎，这个歌真的是有年头，但是到现在听你也不会觉得说过时，对吧？很多人不会这个，或者他的音乐是不会过时的，像我们的节目坚强，还好还好。 高友说啊，追随老白很久了，但是呢很可惜依然没有把我们今天的300块钱带回家。 对，就是谢谢你们的支持，这让我觉得我自己不会过期不会过时啊。对，好，就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让大家来开心的参与我们的游戏单元。接下来这一位应该还是刚才我们选的，因为他刚才没接电话哈。 嗯，我们再来连线一下，现在应该在了。Hello， 不知道什么情况。嗨。 Hello， 啊，我在，我在。 嗨。 太意外了，大姐。 哎，你好，哎，你刚、 啊、 是你吗？你不接电话是吧？是叫翠翠对不对？是你吗？ 对对对对，是我是我。刚才正好那个人机分离了一会儿。 嗨， 人机分离。 对，这一叫翠翠，我脑子里马上出了那个有一个叫翠翠婆婆的一个形象。不好意思啊，不是说你啊，我就说纯粹是另外一个感官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亲切的名字。翠翠，你听我们节目有多久了？ 应该是从2016年吧。2016年 开始听 ，OK。 对，2016年年初，嗯。 好啊，今儿没时间叙旧了，看时间不多了，我们直接来进入答题的环节，好吗？ 好的，好的。 加油！来，这道题还是让静瑜先来问吧。来， 小说《三国演义》当中有一位将领被诸葛亮抓了七次，又放了七次，七抓七放。那请问这位将领是叫孟获吗？是还是不是？ 是吗？ 不是。 哎呀呀， 什么情况啊？诸葛亮七擒孟获啊，肯定是，当然应该是了。你脑子里想的是孟非吗？ 不是，我这边好像信号不太好，就是你们的说话都是哇哇哇哇哇哇的，是不是？我就猜，我就懵吧，我都听不太清楚，我不知道是我的信号不好还是。 没关系，错就错了，我觉得不重要啊，重要的是。 对，我也觉得不重要，因为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听咱们节目，我从来没想过会打电话给我。我刚才想未接电话这个号我不认识啊，这是哪儿啊？ 我以为我们是骗子。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朋友刚才那个朋友是一个人？ 对对，我一看啊，怎么这个号又来了？这得接。 好吧，开玩笑吧哈、谢谢你的参与、谢谢。 好的好的。 其实我特别想问你，下面这道题可以引出我们的预热题，就是《倚天屠龙记》里面张无忌在昆仑山光明顶禁地当中学到了当时的一门阵教的武功，请问这门武功是乾坤大挪移吗？ 不是。 再次答错了。 可惜不是，你要再唱一遍。 是啊， 对，都是乾坤大挪移，不然是什么？ 那我不知道。 所以说你完全没有看过《倚天屠龙记》吗？ 对，我不喜欢看那种片儿。 那其实今天这个预热题哈，有问这首歌刚放了前奏是这个《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吗？其实你是答了不是。 这个你答对了，你不会是懵的吧？ 那个好像不是懵的，因为我刚才在开车嘛，我说这不是啊，我就答了。 OK。 然后刚才就到家了就不听了。 谢谢你，你总算有题答对了。谢谢， 真不好意思。 好，谢谢，正在参与二维码的截图发来，我们会有小红包送上，谢谢你。 谢谢翠翠，拜拜。 好嘞，谢谢。 拜拜， 拜拜， 再见，祝你开心。 再见。 两两相望是《倚天屠龙记》的插曲。 看一段人世风光，谁不是把悲喜在尝，海连天走不完，恩怨难计算，昨日非今日待忘。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你们来到娱 娱乐最王牌，白话娱乐剧场，接下来将会为您送上白话娱乐，请您的手机保持静音或调至飞行模式。本节目过程中可以拍照，因为拍不到可以录音，并欢迎您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本节目版权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观点来自于娱乐最王牌，如有雷同实属巧合。现在开始， 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大家扔过来的西瓜和冰棍儿。天气开始热起来了哈，谢谢你们光临白话娱乐剧场，白话娱乐，大家好，我是白杰。这五一的假期就这样结束了啊，大家都回来上班了，尤其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间，一提到这事儿，很多人都会有心碎的感觉。这五一节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像我一样啊，就是选择这个自驾游，小长假嘛啊，虽然时间也不算长啊，但是好歹也有三天的时间做一个短途的这个自驾游啊，刚刚好啊，正合适，所以呢很开心啊，咱们这个自驾游一下，但是呢这个到了路上之后我一看，我不对呀，别人都说这个自驾游啊，春游踏青这事儿是什么？山花烂漫啊，有没有？而我呢，山花我是没看着啊，但是烂漫我是有的，怎么着呢？就是开的烂。堵车慢，可能你也有同感吧，外出旅游堵车又排队啊，索性啊我就想想还是别去了啊，回来上班吧。所以呢你看啊，昨天是五一节，其实呢我们的节目已经开始直播了，五点节目就开始了，四点多我那会儿在家里楼下，我打一车，我悠哉悠哉我就往台里走，没有想到得嘞，哎呦，返程的这个返京高峰啊，这下把我急的。这的哥师傅其实是一个特别地道的一个老北京人啊，不紧不慢的安慰我，还跟我说话聊天什么的，看我这个着急上火，师傅特别靠谱，然后跟我这个说话，哎，说安慰我，哎，你看你就别着急了，是不是已经堵在路上了，这着急也没有用嘛，来来来，咱们打开974听听歌。哎，我跟你说啊，这974它不光啊这个放歌，它待会儿还送钱，待会儿一单元叫白给100块。那我说这师傅今天这个100块恐怕是给不了了，因为主持人还在你车里坐着呢。可是我迟到是吧，纯属虚构啊，这虚构。这个五一节其实好像除了我觉得过得其实大家都挺愉快的。比如说吧啊，我有一哥们儿啊，就跟这个老婆去看电影去了，刚好就赶上这个刘若英的这个电影啊，挺火的嘛，叫后来的我们。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 这两口子啊，说起来啊，绝对是这个奶茶的这个铁杆的粉丝。他们喝过的奶茶绕起来可以拍地球一圈。他们是这个刘若英啊，奶茶刘若英的铁杆粉丝，都是那种年轻的时候带一本诗集，咱直奔乌镇啊，直奔同里啊，咱就是这个吟诗作赋啊，这个对对对，文艺青年嘛，是不是？心里永远有诗和远方，所以这种电影呢，人一定要去支持一下。然后看完电影，我这哥们儿就忍不住，哎，就想起他的前任了，哎呀，黯然泪下呀，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就想，如果当时跟这个前任不分手啊，如果当时再坚持这么几年，如果。唉，可惜没如果呀，一想到这儿哥们儿的心里就更难受了。就在他这么偷偷的擦眼泪的时候，借着影院的那种昏暗的微光，他突然瞥见他老婆也在抹眼泪。嘿，你说说现在这些电影都忙着怀念自己的前任，你没有考虑过现任的感受吗？等会儿，那些连前任都没有的朋友，你们就不要再鼓掌了好吗？说起后来的我们这部电影，本来这也算是人刘若英的情怀之作，其实就算是凭着后来啊，就这两个字，后来这两个字，也会有不少人就直接去冲进电影院啊，然后贡献一些票房。但是呢，这一次异常的退票的事件却是给这一次刘若英的处女作蒙上了一层阴影。所以啊，最后我们来听一首歌缓解一下心情，我们就来听这首非常经典的刘若英的歌后来。 我说算你狠，善用无辜的眼神，谎话说了两次我就当真 啊，不好意思啊，播错了，不好意思好，我们继续听歌。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世界杯王牌盛宴将于6月盛大开启，关注工作日早间高峰节目早安音乐秀、世界杯清晨快报，了解最新战况播报，参与工作日晚间高峰节目娱乐最王牌互动体育游戏，赢100元奖金红包。

五一小长假，九月齐齐亮相中国情歌会，在川南大草原开启了万人演唱会。不仅以歌会友、又相信梦想、中国范儿等一系列耳熟能详的曲目点燃现场气氛，更和现场观众分享了因歌结情的情感经历。由华谊兄弟时尚联手时尚芭莎共同举办的2018年 Fashion Pop 时尚之夜日前在北京举行，胡军、李小冉、夏雨、于文文等人盛装出席。晚会评选出最佳热度聚焦风格导演、最具能量风尚演员、最具潜力风格演员等，分别由宁浩、夏雨等人获得。凭借《前任攻略三》颇具关注度的于文文谈到当天刚刚发行了新单曲《奉陪》，透露今年夏天还会有一部网剧上线，年底更是会发行全新专辑。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莲花池西路西四环到西三环西向东方向，莲花池东路西二环到西三环东向西方向，以及学院路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还在担心黄金不升息吗？还在发愁黄金保管不变吗？招行升息金条让您购金更实惠，金生利二代专享2%黄金利息，提金、存金、变现多种模式任您选择，是您抵御通胀、对冲风险、财富传承的好选择。金生利二代现已上线招商银行手机 APP， 黄金传家久，行家选招行。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如果那次诀别变成了相守， 为何你不懂？ 你说我不懂。 只要有爱就有痛。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将往事留在风中。 音乐素描， 相对热闹的开心的时段过去了，白给100块，我们今天的三位朋友都没有能够答对问题，奖金继续累计。但此时此刻让我们回归安静这么一小段时间，化身偷故事的人来到相对走心的6:30，我是白洁。 各位好，我是金鱼。 今天这首歌来自于林志炫的《离人》。 我真的在现场听过林志炫演唱这首歌曲，感觉就是会有一种控制不住情绪，眼泪在眼眶里面打转的感觉。那么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会觉得说有一种被莫名戳中的样子。好想再见你一次，他说，高中的时候我家住在山东的小县城里，有一次我下午去理发，理发店里有2-3个人，等排到我的时候，老板是一个30多岁的东北人，胖胖的但是很热情，他店里的音响一直循环着播放这首歌。终于到我的时候，我就问老板说，哎，你怎么一直放这首歌啊？过了好久，老板说，嗨，老家那边没人了，我过来寻些生计过。听完以后，我就突然眼睛里面变得很酸。 今天的第二个故事应该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应该是我们的 编辑 对 Dr. Zhang 他自己今天应该是自己有感而发写的这一段呢。他说林志炫在《离人》里面唱到，有人说每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一颗星星又熄灭。他说今天早上8点姥姥在家乡去世了，路途太远，我没有能够赶回去告别。其实在今年春节的时候，姥姥的身体已经不好了，回北京之前我去看她，想着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和他聊天，瞬间泪如雨下，又害怕他看见以后会伤心，只能努力地憋回去。姥姥这一生不容易，经历过动荡、贫穷和离别，但始终要强、爱干净，是个体面人。他临走的时候，儿女都在身边，走得很安详，所以想用这首歌和他来告别。广播是一种电磁波，能够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希望他听得到，希望他在另一边过得好。 银色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

一首好听的歌啊，或者说感人的歌，加上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这是我们今天的音乐素描了。接下来呢，又是我们来轮流推荐歌曲的时间，在主播私房歌，不知道今天静瑜又带来什么歌给大家。 嗯，昨天送了一首比较欢快的歌，今天呢接着刚刚的这首离人哈，可能大家情绪还都没有拔出来 啊， 就觉得很难受的时候，会觉得一方面可能是亲人离世这种离别，还有一种呢可能就是失恋。 嗯， 刚刚老白送一首失恋阵线联盟。 对对，我说了嘛，就是刚刚结束一个假期，来到工作日就会有失恋的状态和感觉啊。 嗯，要推荐给大家这首歌呢，是去年底刚刚发行的新歌，拉拉徐佳莹在心理学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到此为止，可能就指的是刚刚从感情当中走出来，希望失恋这件事情对自己的影响到此为止。 嗯， 但其实哪里是你说停止就可以停止的呢？ 对， 所有的离愁别绪都在这首歌词里了。 敢脱落再一次把推理发挥极致，我们经得起几次诚实，与其被牵绊下去，反目成仇的胜过若无其事。 副歌到之后的这一大段，我觉得都特别能展现拉拉徐佳莹的唱功啊，就是不好唱的一首歌也是。 嗯，曲也是他自己谱的，所以到后面还蛮，哎呀，能衬上这个词的，特别是最后一句，不知道有没有听清，就是从今以后不再做爱情的污点证人，容忍到此为止。 今天前面的歌都有点伤心啊，咱们是不是应该调整一下节奏啊？我有时候也在想，哎，包括放一些歌啊，包括写一些推送，如果写得太伤心，会不会也让大家也不开心，或者影响你们的心情？咱们来点甜蜜的歌吧，这是陈百强，这首《涟漪》。所以想到陈百强，不要总是想到《一生何求》啊，或者《偏偏喜欢你》，也有这首歌，其实有那种微甜的感觉啊。 生活静静似是湖水，全为你 泛起生气，全为你泛起了涟漪，欢笑全为你起，生活淡淡似是流水，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百样喜，留下欢欣的印记，寂寞亦似歌，那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痴痴，做梦也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不到的优美， 好，前面这是老汤，因为是老歌嘛哈。现在你要不要给我们换一个新歌啊？ 这个歌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没听过，是一个听众推荐给我的。 哦， 对，这名字很好玩，叫昨天就是你请我吃的饭。刚刚节目一开始也说，每到这个饭点，你看我们早上节目晚上节目都是饭点，我老饿。 那不是挺好的吗？ 这首歌这歌词里面有好多种吃的，而且我敢打保票一定有你喜欢吃的那一个。 对，而且我们可以保证是静宇每次下节目无论早晚他是胃口都会很好。 冲出去了已经，昨天就是你请我吃的饭，就是王胜男的一首歌曲。 对， 可能你对他的名字不是很熟悉，但确实还是蛮好听并且很有意思的一首歌。 对啊，我们一首老歌陈百强的涟漪之后是一首算是新歌啊，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状态。 他们说那家的寿司加了很好的醋，你这次一定 一旦有人问我说，哎，这个老白啊，工作特别不开心，然后刚有一个朋友发微信，然后事情我也做不完，求安慰，怎么办？ 大吃一顿就好了嘛。你看这首歌里面说了那么多吃的，工作结束以后去大快朵颐一下， 对啊，把你喂到饱啊，不是让你吃到饱啊，对对对对对，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呢？不行就两顿， 嗯， 反正我们让静宇买单就好了啊，好吧。这首歌是你来推荐的，叫做 昨天就是你请我吃的饭，老白， 今天是不是该你了？ 给自己挖坑。 对呀，你干嘛这样？ 我的给我吐出来。 我争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身上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 如果那次豪言变成了恒久， 风雨再度添上新鲜。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还在担心黄金不生息吗？还在发愁黄金保管不变吗？招行生息金条，让您购金更实惠。金生利二代专享2%黄金利息，提金、存金、变现多种模式任您选择，是您抵御通胀、对冲风险、财富传承的好选择。金生利二代现已上线招商银行手机 APP， 黄金传家酒，行家选招行。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我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超大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问说鲸鱼，我晕了，鲸鱼是早上的鲸鱼吗？说我已经和艾科傻傻分不清了，早上的是鲸鱼，晚上的是 鲸鱼。嗯，对。 然后我们先接下来一句应该是艾科是谁？ 艾科休假了，鲸鱼来代班。 OK， 好啊。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今天所有朋友参与我们的节目，希望你们都有美好的夜晚。然后呢 ？Baby I'm yours。 最后来点这个，哎，老一点的节奏，但是很适合夜晚的，进入到入夜的那个状态了。 嗯，感觉这个时候适合找一个人共舞一曲。 就把这首歌也送给大家 ，Baby I'm yours。怎么感觉是唱黄晓明唱的歌？Baby I'm yours。OK， 好。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榜嘛，我是白洁， 我是鲸鱼， 祝你晚上有个好胃口，晚上有个好心情，明天见，拜拜， 拜拜。 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